回头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，今生的 北京时间的17:09，欢迎继续锁定好音乐99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啊，我是貂蝉。两天不见啊，大家有去哪儿玩吗？在周六周天的时候，在周末呀，北京一直都下雨，你有被雨困在家里吗？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啊，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雷阵雨。最高温度30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3摄氏度，西南风3级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下班路上了，有想好晚上吃什么饭吗？所以呢，今天啊，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脾胃不好的人应该吃哪些食物来健胃呢？好啦，今天介绍的第一个食物呢是山药。说呀，这个山药啊具有健脾益胃助消化的功效，山药所含能够分解淀粉的淀粉糖化酶是萝卜中含量的3倍，胃胀时食用呢有促进消化的作用，可以去除不适症状，有利于改善脾胃消化吸收功能，是一味平补脾胃的药食两用的之佳品。很多人可能都不太喜欢吃山药啊，我就是个例子，觉得没什么味儿，然后吧黏黏的，不如土豆好吃。但是啊，山药的这个补品啊，它这个 补身体的呀，要比土豆要高很多的。所以呢，在夏天的时候，或者说你的胃不太好的情况下呢，一定要多吃山药。介绍的第二个食物呢是薏仁儿。大家都知道这个红豆薏仁粉都有喝过嘛，据说呀夏天的时候呢，很多人的手上都会长一些小痘痘，像湿疹一样，说呀多吃红豆薏仁粉呢就会去湿。薏仁呢因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促进新陈代谢和减少胃肠负担的作用，可作为病中或病后体弱患者的补益食品。经常使用薏仁食品呢，对慢性肠炎、消化不良等症状呢也有效果。薏米呢能够增强肾功能，并有清热利尿的作用，因此对浮肿病人也有疗效。薏仁呢也是一味传统的美肌燕肤的食物，也是常用的治病良药。其味呢甘淡性寒，具有利水渗湿、健脾补肺、清热排脓之功效，所以呢薏仁酒美容一直到流传至今。 可惜眼看要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真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这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 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 这一首歌来自张杰演唱的《领悟》。我们继续来介绍，说这一些健脾利肾利。 一颗心眼看要荒芜，我们的爱若是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。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别再为爱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你追逐，别再为爱受苦。

首很欢快的歌曲啊，来自孙燕姿的《绿光》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些能够健脾养胃的食物啊。那么这个呢是小米，小米呢原名又叫粟，也称作粮、狗尾草、黄粟、粟米。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，须根粗大，然后呢秸秆也很粗壮。粟呢是谷子去皮后的结果，谷子是谷类植物，禾本木呢是一种。粟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含丰富的蛋白质啊的脂肪还有维生素，它不仅可以供食用，入药呢还有去清热清咳滋阴补脾肾和如胃利小便治水泻等功效，又可酿酒。我们都知道可能在一些比如说今天我胃疼啊胃不舒服，去喝一些小米粥就会有一些缓解。那么接下来这个食物呢是蜂蜜。其实说到蜂蜜啊，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蜂蜜是个好东西，你要多吃蜂蜜啊，对于一些慢性病有一定的疗效了。常服蜂蜜呢对于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肺病、眼病、肝脏病、便秘、贫血、神经系统疾病呢，胃和十二指肠溃疡都有良好的辅助医疗作用。外用呢还可以治疗烫伤、滋润皮肤和防治冻伤。研究证明呀，蜂蜜对肠胃的功能呢有调节作用，可使胃酸分泌正常。动物实验证实蜂蜜有增强肠蠕动的作用，可显著缩短排便时间。哇哦，所以说呢蜂蜜虽然好，但是它不是药，只是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啊。虽然说好，但是也不能吃太多了，是不是？继续的这个食物呢是这个我们经常吃，大家都能吃到，就是面条。为什么呢？面条对于帮助养胃是起到了很好的功效的，因此对于胃部消化不良的朋友们呢，在食用主食的时候可以将面条穿梭插到其中的来食用。由于面条呢比较好吸收，而且汤面还能帮助朋友们暖暖胃，胃部不好的朋友呢可以多使用面条来养胃。说到养胃啊，一定不能去吃的一些比如说很辣的一些面呀，去吃一些比如说清汤面呀、西红柿鸡蛋面呀，可以达到养胃的功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也希望所有听众都来跟我互动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我互动吧，来告诉我你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，或者说你有一些值得知道的养胃的食物呢，都可以来告诉貂蝉，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。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，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我。这首歌来自伍思凯演唱的《爱的钢琴手》。 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，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，就等于拥有了所有。 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《小时候》。 说到小时候啊，我经常抱着一个大馒头啃啊，不愿意吃米饭。我们都知道啊，馒头呢是中国特色的面食之一，是一种面粉发酵蒸成的食品。说呀，多吃馒头呢可以促进消化吸收，胃酸过多、胀肚、消化不良而导致腹泻的人吃馒头呢会感到舒服，并且减轻症状。这也告诉大家呀，如果你的胃酸过多或者说胃不太好的话呢，一定要少吃米饭，多吃一些面食。继续的这个食物呢是南瓜。南瓜呢可以保护胃黏膜，帮助消化。南瓜所含的果胶还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，免受粗糙食物的刺激，促进呢溃疡面愈合，适宜于呢胃病患者。南瓜所含成分呢可以促进胆汁分泌，加强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。虽然说啊，《生活客栈》是一档吃喝玩乐的节目，那么貂蝉呢经常给大家介绍一些健康的食物啊，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多吃一些冬瓜呀，要多吃山药啊，多吃秋葵呀，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呢，也是希望所有听众都能够吃得健康，玩得快乐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么这时间呢也请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哦，赶紧来互动吧。 思念偶尔见面感觉会改变，恋爱时

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。 这首歌来自杨宗纬的鸽子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我们来继续来说一些可以健脾养胃的食物啊。说到这个呢，是牛奶。我们都知道牛奶，经常喝牛奶的话呢，可以达到养胃。那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中医认为啊，牛奶味甘，性平，微寒，入心、肺、胃经，具有补虚损、益胃肾、生津润肠之功效，常常用于啊久病体虚、气血不足、营养不良，胃及十二指肠溃疡、消渴、便秘等疾病。哇哦，可以说呢，经常喝牛奶对身体一定会有好处的。那么这个食物呢是核桃。核桃是一种很营养的果实啊，它可以保护心脏机能，所以呢是很多老年人喜欢吃的。其实核桃的好处有很多，并不仅仅限于老年人吃，青年中年人吃了一样有很多的好处。性能味甘，性温，入肺肝经三经，能够补肾助阳，补肺收肺，润肠通便。参考含丰富的脂肪油、多蛋白质、钙、磷、铁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1 B2、糖类等成分。那么说呀，也要经常去吃一些核桃。但是呢，核桃虽然好，但是也不适宜去多吃啊，因为它的含油量很大。最后的这个食物呢是菠菜。菠菜含有大量的植味粗纤维，具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，利于排便，且能促进胰腺分泌，帮助消化，对于慢性啊、胃病啊都有治疗的作用。 紧照着彼此的变化，谁犯了才是苦，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庆祝。刚才啊，一位听众叫西莫花一冷，点了首歌叫丫头，要把这一首王童宇演唱的丫头来送给你听。 是我会爱你的，因为我 寂寞。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，我变得恍惚了，感觉这就该是我最终的幸福生活。其实你真的是挺闹的，在我耳边大呼小叫，可你又是我掌中的宝，我心上的骄傲，是我灰心的时候带给我希望的药。你有那么长的睫毛，眨一眨眼泪就往下掉，心上甜蜜的伤口。你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反正规矩都是你定的。我那不胖也不瘦的丫头，你总拼命找减肥的理由，这种日子很多奔头，只是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享受。 这一首歌来自王童宇演唱的《丫头》，也是电视剧《多少爱可以重来》电视剧当中的插曲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心偷客栈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

感到彷徨。当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这首歌来自许巍的《蓝莲花》，来自听众邓福龙点了一首《蓝莲花》，说送给我的朋友，把这一首歌送给你，也送给你的朋友。刚才我看到小二推了一篇文章，是介绍了一个特别美的地方，然后啊，好多人就留言了。小乖羊说，我认为我去过最美的地方就是三亚，尤其是冬天去那儿感觉好极了，我孩子们都感叹不想回家了，想留在那儿享受。我有一个愿望，明年一二月份带着老妈去三亚玩上几天。看来你是一个孝顺的人啊。我也喜欢去三亚，有阳光，有海浪，有沙滩，确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大奇迹留言说，我特别想去西双版纳，梦里的西双版纳超级美，可惜还没机会去。经常不说过一句话吗？说人生啊，没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那你的人生啊就不算完美。也希望你吧，有机会的话呢，一定要去西双版纳去看一看，真的超美的。这位听众叫爱很简单，他说呀，小二推的这篇文章啊，确实诱惑了我。看到好玩的地方还有美食这么多，真的谢谢小编还有仙多客栈的主持人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关键呀，这地方吃喝玩乐融于一体，一天游玩恰到好处，感谢你了。也谢谢你啊，也希望你有机会呢可以去好玩的地方玩个痛快，玩得开心。群说，我去过最美的地方是杭州西湖，断桥残雪吗？真的，我去过最美的地方呀是仙都客栈。好了，开个玩笑啊。刚才呢一位听众叫等会儿我找一下，齐龙飞，他说特别想听一首郑钧的《流星》。好，满足你，把这一首郑钧的《流星》送给你听啊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跟我互动，来告诉我你去过最美的地方是哪里吧。刚才啊，俩孩妈留言说，我最想去西藏。貂蝉也没有去过西藏，特别想去西藏看一看布达拉宫，去感受一下西藏的美食啊，西藏的美景啊，以及西藏的文化。也希望你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去西藏玩玩耍耍。好了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关门啦。用这一首郑钧的《流星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去寻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身后，幸福了我很久，值得去等候。于是我心狂奔，从黄昏到清晨，不能再承受。 留言说，我去过最美的地方是爱琴海，是希腊爱琴海吗？我有六月份的时候去过马来西亚呀，觉得马来西亚也很美。其实啊，只要我们心情好，看哪都是美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现在心情好的话呢，如果你在下班路上了，看看旁边的一些建筑啊，一些花花草草啊，是不是也觉得很美啊？只要心情好，看什么都是美的。下班路上了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了，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去吃一个美好的晚餐，然后跟家人、跟朋友，甚至跟父母去过上一个美好的晚上吧。